意，沉默里传递了温馨的句子。Forever falling love， 红红火怎制止？眼泪无尽藏心意，飘荡的终可有所依。Just you and me， 世上谁人才可以？无尽藏心意，飘荡。